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问一锅锅棒儿干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，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，胡子还把袖面一往，咣当，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。外面天那么热，这井盖一打开，里边的凉气噗就上来了，搁胡大海觉这高兴，哎呀，这就解渴了。低头看了看，哎，这水面离着井帮还不算太深，如果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丁子兴眼见一瞅，井盖上有4句话用毛笔写的。丁子兴一捅胡大海，等，老胡，我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，再看这4句话也就叫顺口溜。头一句写的是秦明生来是好汉，南北二京都打遍，一路跳到水晶宫，斩龙泉平3尺剑。给胡德海一念，老胡一个呸，去你娘的吧，小子好大的口气，我这小自夸其德，在井盖上还说些这些大话。老丁，找笔去，把这苍蝇重新改一改，我老胡也要吟诗一首。听着心乐了，得，留着你那两套，您那肚子里黄乎乎除了大粪没别的。哎，老丁，你怎么小瞧我，你看我改一改准表比他强，在那改改。丁德兴也爱凑趣儿，在附近的挂摊儿建了笔和砚台，过来之后用靴子底儿把秦明那4句话给蹭下去了，蹭完了把笔提到手里头。老胡，我听听你的什么才华，你不改一改吗？怎么改？请着啊！胡大海把草包肚子一舔，双手叉腰，眼珠子叽里咕噜往上翻着。头一句你给我写，秦明生来不是好汉。什么他妈是好汉？加个不字。丁德兴也不好乐，心说这叫什么诗？这写的，写了个秦明生来不是好汉。二一句呢？二一句，南北二京没打遍。我告诉你，他写那个都打遍改成没打遍。啊哈哈，南北二京没打遍。三一句 不用改，一路跳到水晶宫。哎，还是原句，还给他写上。 好了，写完了。 四一句得下点功夫啊。四一句一怒跳到水晶宫，这，有了，一变，别 干个王八蛋。 写丁德兴这个乐呀，把这四句话写完之后把笔又还给人家，两个人乐了半天。胡德海看了看，咱还没喝水呢。我说你借个家伙，咱们弄点水喝。丁德兴说到了这人生地不熟，上哪弄家伙，低头往井里看看，就凭咱俩这个头也能够着，怎么办吧，你扶着我，我扶着你，嘴对嘴长流水，得了，咱们把脑袋探下去喝。 行啊，那可不保险呢，这玩意儿扶不住，绑一下掉里头，我可不会水。 哎，哪有那事儿？ 老胡，来来，你先喝。 胡德海可急了，两只手扒住井帮，把身子往下一探，把这草包肚子站在井沿上。丁德兴好像推车一样转到身后，抓着他脚脖子。 注意啊，我可往下送了。 胡德海未从送下去以前回头看看丁德兴。 老丁，我咱俩小子说明白啊，咱俩闹着玩可分地方。你小子嘛可不行这么闹啊，要一闹着玩我这条命可没了。 你这人脏心烂肺的，我往下送。你要说够着了，我就不往下送了。 别闹啊，来来来来来。 丁德兴心中暗自好笑，往前一推， 怎么样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还差一点， 又往前推了一下， 怎么样，够着没？ 要就差二寸多，再往前来一下。丁德兴耍坏，两只手一攒劲，砰，把老胡脑袋塞水里去了。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胡德海就觉着一股冷气一袭子个，等，这个凉水在鼻子眼儿、耳朵眼儿和嘴里往里一吸， 坏了。 一个是胡德海不会水，二一个没做准备，三一个刚才吃的全羊酒席满肚子都是零碎，就这个凉水这一请，老胡可受不了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嘴一咧，把这一肚子全倒井里头了。还再看这井，可乱七八糟成了脏水桶喽。丁德兴心里好像把胡德海拽上了，老胡可不干了，吐了半天，把脸上的水一滑，用手指着丁德兴，兔崽，今儿我非灌你不可，你往哪跑？他就追丁德兴，丁德兴就围着井台转悠。 老胡，胡德哥，胡德哥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 你坨太大了，200多斤，我能拽得住吗？手腕子一松，好像没掉下去。大哥，要没我，你今儿就完了。怎么你还恩将仇报？你放屁！你故意耍坏，我非灌你不可。两个大块头在这一折腾，围着井的周围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摆摊的也不敢摆了，溜达的也不溜达了，人们围着是成千上万，一个个交头接耳，哥哥兄弟啊，快！这俩大个头在哪儿来的？谁知道啊？听口音不是这儿的。我这二位精神上有毛病吗？谁知道呢？这是秦大爷的井，他们敢这么折腾？没秦大爷的话，把井盖给打开，怎么看那黑的脑袋还吐了，这不要命吗？一会儿秦大爷要知道，非扒他俩的皮不可， 可不是吗？看着，就是要出人命，看着要出人命。 胆儿小的不敢看，收拾收拾东西回家了。胆儿大的远远看着，有的上树，有的登到报国寺的墙头上。胡德海和丁德兴没想这些事儿，两个人正你追我赶正跑着呢，忽然听到人群的外头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大爷，哪里来的狂徒？你们好大！”简直是活腻歪，准备闪开！ 老百姓往两旁一喊，在外边进来20多人，可这20多个人也是与众不同啊，一个个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披着衣服，露着胸膛，那嘴全都咧到耳根台子上去了。为首的俩家伙个头不高，好像一奶通泡，长得模样还相仿，岁数都在30左右，帽子都在后脑勺扣着，汗血还贴着俏皮膏。两个人是四只小母龟，而塌鼻梁的喇叭花的鼻子头，把嘴角像耷着的撇子嘴，露着胸脯子，手中圈拎着棒子，这大马棒都30多长，戴着皮丸手套。人们一看，坏了，来了，看着要出人命。为首的俩谁呀？就是刚才咱说那个霹雳鬼青鹰手下的两个狗腿子，一个叫滚地雷，一个叫坐地炮。这俩小子狗仗人势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在这燕京城做着坏事何止千万，到这街上老百姓见着就躲。为什么？揍你白揍啊，你要敢一瞪眼不服劲儿，当时你这条命就没了，老百姓都把他们恨透了，都骂他俩是狗仗人势。真不假，主多大奴多大呀，越这种东西越欺负人。这滚地雷坐地炮今儿早上陪着他们的主子霹雳鬼秦明上街来溜达，这秦明打扮的挺好，今儿也挺高兴，打算奔报国寺看看这景怎么样，另外瞅瞅逛庙的有没有俊俏的姑娘，这小子找点便宜，做点坏事，冒点坏水什么的。带着20多人，都带着家伙，刚走到正兴大街，哎，他突然往街旁边一看，新开了一座馆子饭馆，挂着蓝幌，不用问，清真贵叫朵蹄灰灰开的。他一抬头，匾上有3个字，奔山仙。秦明一回头问这俩奴才滚地雷坐地炮，小子，我记得前两天走这趟街，怎么没这馆子呢？呆呆，怪呀，这买卖什么时候开的张？这两天我们没走这趟街，怎么出来饭馆？秦明把脸往下一沉，打听打听这馆子谁开的啊？给咱爷们送礼了呢，是是，大爷您放心，要没给咱爷们送礼，他随便开张砸了他。好吧，我到楼上看看。说着领着一帮恶奴奔奔山仙饭馆来了。这饭馆真是新开张，掌柜的姓马，是贵教人，从各地请来不少好厨师傅，哎呀，投入的资本也不少，因为这么一张了，把送礼这茬忘了。掌柜的心还比较细，昨天晚上关照账房先生说，你开50两银子给秦明送点礼，咱得罪不起呀，你要不给他送礼，他要找你的毛病，咱这馆子还能开吗？弟兄们还能吃饭吗？因为账房先生一疏忽，钱都领到手了，礼品都买好了，还没来得及送。哎，可巧秦明这小子先来了。东家和掌柜的眼尖呢，往街上一看，这不是秦明吗？这丧门鬼怎么来了呢？回头问先生，李先生，把礼物给送去吧。要 哟，坏了，掌柜的，我光顾忙活了，忘了。哎呀，这秦明要找他那茶可怎么办？这，哎，张芒先生也有主意。掌柜的，您先去迎接，好好招待。我从后门出去，把礼物给他送到府上。他要不问，还则罢了；他要问，就说给他送过去了。他要不相信，回到府里一问，送来了，这事儿就完事儿了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点！这掌柜的说完了，赶紧出来迎接。账房先生拿钱从后门出去了，让俩伙计给提着礼物，是连送钱再送礼呀，不给人家打听好不行。东家掌柜的出来好几个，离老远就呲牙，哎呀，秦大爷，秦大爷，大爷您好，我们给您施礼了。秦明把脸往下一沉，哼，管的是你开的吗？啊，是小人我开的。哎，大爷，哎呀，我们这买卖本小利薄啊，别看这样，多亏秦大爷您关照，我们料表存心给您送去点礼物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啊，您要是乐意的话，将来我们还孝敬您。秦明一听，给礼物给我送去了。哦，我怎么没见着呢？哦，甭问，我那家里头人也多，送礼的也多，大概手下人没跟我说吧，我别错怪他。秦明一想，你也不敢糊弄我，一肚子火消了一半。嗯，好啊，今天大爷，我看看你做的这菜味道怎么样。这我们请都请不来呢，大爷您请到楼上，正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呐，心里的骂他的祖宗，脸上还得不敢露出来。把秦明让到楼上，二层楼嘛，到楼上他一瞅，黄油漆的地板，两旁都是窗户，上枝下摘，空气流通，光线充足，还是楼上够讲究的。掌柜的赶紧捡张桌，让伙计擦抹干净，搬了一把太师椅。大爷您请坐请坐。哎呦，各位二爷三爷四爷都是爷子，您都请坐请坐请坐。秦明在这坐着，滚地雷坐地炮不敢坐，带领恶奴在两旁站着，一个个瞪着眼睛往楼上看着。秦明坐小人给沏了壶水，旁边过来个小伙就给打着扇子，一边给扇风，一边笑着呲着牙。大爷您吃点什么您吩咐下来。嗯，您把这最拿手的菜给我来几样啊，随便我尝尝味道怎么样。要好了呢，你这买卖继续开张。你们要巧取民财，做的味道不好，呵呵，给我关门。你管得着吗？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，愣装大半蒜。掌柜的心里恨他，脸上不敢得罪啊。哈哈哈，赶紧到楼下到厨房关照厨师，把最拿手的菜做了一桌，伙计们罗列杯盘，这才给他摆好了。要掌柜的敬酒，东家布菜，左右的这么一给他打溜须，哎，这小子这个气儿这才下去，脸上露出点笑模样来了。他看了看滚地雷做的炮，小子，这俩小子过来了，大爷，我先在这歇会儿，吃点喝点，你们哥俩领着人到报国寺井台上看看啊，看看今天放水的情况如何，有大事小情到这儿来找我。是是是。滚地雷坐地炮离开霹雳鬼秦明，这才赶奔报国寺。这秦明在这吃着咱不说，单表这俩恶奴领着二十来人到了报国寺后院一看，呀呀呀，什么热闹， 怎么围这么多人？看什么呢？他俩搁这人库往里头一看，呀呀，就见丁德清、胡德海两个人围着顶泰转圈，他俩不认得。一看井盖在旁边放着，这些吐的黄花绿沫子一片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俩小子当时眼珠子就红了，大喊一声，领进人闯入重围，到了胡大爷丁德兴的跟前，这滚地雷顺着台阶先上来，往井里头一看，哎呀，对对，我这什么味儿啊，比狗屎都臭。哎哎呀，这井是不是糟践？谁他妈吐的？他们这一进来，胡大海也不追丁德兴了。老胡把嘴擦了擦，肚子一填，把腰一叉，眼珠子瞪着。丁德兴把袖面一挽，看了看这些恶奴。胡大海把肚子一拍，我呀，我吐的，吐了还不说，还想拉一泡没倒开功夫，你们俩小从哪里钻出来的？哟，滚地雷看着坐地炮，心说话，我们长这么大没听过这么文明的字眼儿啊！哦，这俩小子是干什么的？看看胡德海，瞅瞅丁德兴，膀大腰足，腚大腰圆。听口音是外地的，这俩小子开始有点害怕，后来一想，怕什么？我们背后的靠山秦德爷，秦德爷的靠山左班丞相，丞相的靠山当今的皇上。这俩小子想到这，吩咐一下，上打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胡德海一瞪眼，什么？哎，我一肚子撑得够呛，这回正拿你们锻炼锻炼，来吧，把胳膊抡起来就下了手了。滚地雷坐地炮呢，这俩小子是个奴才，没什么真实的本领，狗仗人势，就仗着他们大爷霹雳鬼秦明的势力大，这俩小子腰里悬扁的横挂，这样是比起能耐来什么不是啊。一伸手让胡大海一个通天炮，去你娘的，咣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把滚地雷逮出就两丈多远去，打了个五眼星，顺着鼻子眼这个雪花就淌下来了。丁德兴一脚把坐地炮蹬出也有一丈远去，来了个狗啃屎，咔嚓，门牙也掉了。老百姓一看乐的，该该，这才叫报应呢，叫你们俩冒坏水，到底天下又不怕横的，这两位英雄这是哪来的，把这俩小的坏水给挤干净才解我们的恨。老百姓是拍手称快，滚地雷坐地炮可以说没吃过这亏，也没摘过这个跟头，那能干吗？俩小从地上一咕噜起来，好小子，你他妈敢大爷，大大大大大爷，连话都说不上来，一回手告诉手下那些恶奴，给我上打，二十来人都上来，有的赤手空拳，有的拿着鞭子和棒子，哎，叫四十个上来也白上，让胡德海丁德兴给揍的滚的滚，爬的爬，这个刚站起来，那个又趴下了，一句话简短，再看老胡把板再一杀，双臂抡开往上一闯，才要大闹报国寺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